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顾斐斐呼吸都缓了一瞬，隐侧的声音依然平和， 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关系。 顾斐斐几乎立即笑出声来。 尹先生读书的时候是好学生吧？ 尹策不知道他为什么有此一问，没有立即回答。 家里早早替你选好了路，你只需要循规蹈矩一路这么走下去，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过去，但我可以跟你打赌，你是不是初恋、初吻和初夜都是同一个女人？ 尹策没做声。 你们这种好学生怎么说呢，到了某个临界点特别容易叛逆，一出格准要出个大的。 顾斐斐声音冷静极了，瞥他一眼笑一笑。 没必要，好学生偶尔开一下小差图个新鲜就得了，我们这种坏学生烂泥一团的世界，新鲜归新鲜，但一点也不有趣。以后有需要叫我就行，随叫随到。 好一会儿，尹策才出声。 梁兴木可以，我却不可以。 顾斐斐微微地怔了一下，笑得更大声。 你说的关系是这种关系？那是我自作多情了，那只能恕我更要拒绝。我过了半辈子跟妓女没差别的人生，就是为了有一天不用再靠出卖身体讨饭吃。我现在用不着走回头路了，尹先生觉得我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尚算愉快，继续维持我没有意义，别的就算了吧。 这一晚的对话到此结束，剩下的当说的不当说的话都在纯粹的身体的互相索取之中偃旗息鼓了。尹策似被逼出了几分恼羞成怒，也都体现在行动中，摒弃了他平日的那套君子作风，眼镜摘了，这距离也用不着，近到直接看进他的眼睛里，少见的双刃似的锐利，似一柄柳叶刀，要解剖他也解剖他自己。隔日，顾斐斐照旧开车将尹策送到机场，他来这一趟也没抽出空去买什么纪念品，他就送了他一张小卡片，自己以前无聊时绘制的，装在一只墨蓝色的小信封里，封口处还盖了火漆章。尹策拿在手里看了看，这时候也不方便拆，就回答了一声 谢谢。 顾斐斐怕冷似的，两手都揣进了外套口袋里。 那你自己进去值机，我就不送你进去了，我一会儿还得回趟学校。 尹策点了点头，目光停在他脸上，两人都沉默了一霎。顾斐斐笑了笑， 走了，拜拜。 顾斐斐告别的话轻松地听不出丝毫离别的惆怅，亦或是寄望再见的意思。也不等他有什么回应，他转身便走了。尹策瞧着他身影走出了大门，方才转身进去找柜台值机。等上了飞机，等待起飞的时间里，他将揣进外套口袋里的那小信封拿出来，小心地接了封口的火漆，抽出里头的小卡片。灰黑色夜景，天上有一颗银蓝色的星星正降落下来，夜空下一望无际的雪地里跪坐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女孩，她昂着头无限渴望地仰望着那颗星星，然而她双手双脚都被沉重的锁链锁住了，由不得她伸手去接。顾斐斐走回停车场， 自己开来的车里，第一时间去掏了一支烟点燃，抽了几口，夹在涂了黑色指甲油的细长手指间，而后掏出手机，打开微信，将隐测的微信号删了。他全程面无表情。隐测落地北城之后，打算给顾菲菲发条消息，才知道自己被删好友了。他呆着眼睛在车里愣了半天，竟然不知该夸他决绝还是腹诽他，都是成年男女了，基本的社交礼仪都不讲。 我是胡搅蛮缠了，还是哪里犯了他顾小姐的忌讳了，这么宁可错杀不肯放过？ 尹策郁郁一整天，到临睡前又怪没志气的给对面发过去了好友申请，只填了一句话： 到北城了，感谢招待。 这好友申请终究被搁浅了，没有下文。四月左右，尹策去魏城那儿喝酒，倒是碰到个意想不到的人，梁行木。梁行木他是听说过的，社交场合里也召会过，只不过没正式打过交道。他也不知自己是受了什么刺激，叫梁行木一块儿喝杯酒。梁行木只知道这位尹总监是谭燕西的老表，当他这邀请是有公事要聊，然则跟他在吧台位那儿坐下之后，他却只顾着闷头喝酒。梁行木主动笑问： 找我可有什么事啊？ 尹策转头瞧他一眼，又喝了一口酒，方才开口： 顾菲菲父亲去世，他回去奔丧，我送的他。 梁行木一时便愣住，后头两人便都只喝酒，一个比一个沉默。酒过了三巡，这场子里也热闹了起来，那几分吵闹的音乐声闷得隐策胸膛里似是郁结着一口气非吐不可了。话挺失礼，也挺没顾忌，问他： 梁总把人发配到那么遥远的冷宫，是要他就这么了却残生呢，还是等风头过了再复宠呢？ 菲菲已然跟我两气。 我问的不是菲菲的态度，是梁总的。 梁行木便不再说话了。尹策冷笑一声： 哼，有句话看来顾菲菲还是说对了，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谭燕西。 三哥的事业远甚于梁行木的那一点营生，三哥都肯拿去豪赌一把，可他梁行木却做不到。无非梁行木心目中的那杆秤，一头悬挂的某人的情谊，还是抵不上另一头事业的重量罢了。既然如此，尹策也就没什么顾虑了，撂了酒杯，冷声地知会梁行木： 以后肥肥的事我来管，敬请梁总别再插手。 你当肥肥是什么物件，由得到你来划分势力范围？ 哼，好端端的一锅饭，梁总自己不肯开席，还要把旁人的碗筷也砸了。 梁行木只记得谭三公子这表弟性格很温和，很不出脱，结果今天一交锋，竟然是个绵里藏针的主，实在颠覆了他的认知。尹策最后的劝诫则诚恳的多了： 菲菲还年轻，你别拿没结果的念想继续耗着他，大家都是男人，最懂男人的劣根性，菲菲受辱的时候你都没有孤注一掷，往后就更不会了。放了他，你这一生身边多少匆匆的行路客，可总有人不愿只做你的过客，而做某个人的归人。 尹策买单了酒水，临走前问了梁行木最后一个问题： 肥肥删你微信好友了吗？ 当然没有，何至于， 成年男女的社交礼仪真不愿打交道，沉底就得了。 尹策看他一眼，表情像是反而得到了什么肯定的一种笃定。五月份，圣彼得堡的天气总算稍稍有回暖的迹象。顾菲菲成天熬在画室里忙自己的毕业作品，漂染的灰色头发发根已经长出黑色，她也没空去补染。晚上9:30，顾菲菲离开学校，开着自己的雷诺到便利店买了微波食物和一大瓶牛奶，回到公寓。她抱着购物袋出了电梯，腾出一只手去摸帆布包里的钥匙。当意识到什么的时候，她动作一顿，抬头目光穿过走廊朝自己门口看去。尹策靠门口站着，脚边立了一只黑色的行李箱，正瞧着他这边，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长款风衣，浴在灯下的模样十分清正。顾菲菲难得的有点进退维谷之感，只低下头去将钥匙找了出来，这才朝门口走去。 尹先生这么不打招呼直接跑过来，让我很困扰，晚点我还有朋友要过来借宿。 你这么乱的公寓还住得下谁啊？ 那当然是跟我睡一床的朋友啊。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